P5092 骑士、哈桑、王月、纪子昂等人都在同一辆运兵卡车上，大家对他送上了一片赞美之词，说的哈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然而就在此时，骑士许克忽然抬头， 算出来了，从现在开始接下来9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头顶都没有卫星。 人工智能手里掌握着9枚卫星，其中有7枚都是清河集团的，所以许克作为清河集团的掌舵人，骑士作为清河集团的守护者，怎么可能不知道卫星的飞行速度与轨迹？不光是清河集团自己的卫星，连另外两颗卫星他们也早就拿到了参数，因为他们是对此最有研究的人。卫星围绕着地球进行旋转，以固定的轨道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许克看来，这9颗卫星全都是低轨道卫星，观测范围远没有高轨道卫星那么大，而且还都不是同步卫星。同步卫星是指当卫星在天空飞行的时候，拥有永远固定的观察范围，它的旋转速度将与地球保持一致。但是同步卫星的发射技术要求非常高，一般先用多级火箭将卫星送入近地圆形轨道，此轨道称为停泊轨道。当卫星飞临赤道上空时，控制火箭再次点火，短时间加速，卫星就会按转移轨道运动。卫星飞临远地点时，再次点火加速，卫星就最后进入同步轨道。大家都不具备这种技术，所以如今也就不存在同步卫星这种东西。按照许克计算，9颗卫星里应该有3颗能够准确观测到作战区域。然而从这一刻起，那3颗卫星都在沿着各自的轨道往作战区域更远处方向飞去。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往后9个小时，零都无法知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就是骑士给第六野战师带来的礼物。很多人关注着他们强大的个体武力值超越 T5 的身体素质，结果忽略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高智商。许克看着 P5092， 他指着头顶的天空认真道， 从现在开始，这片土地开始进入我们的时间。 P5092 深吸了一口气，当人工智能失去他最强大的侦察观测能力，第六野战师就有更多的战术可以选择。西北的大地就像是有神明在用土黄色的油彩颜料在随意涂抹了几下似的，那些粘稠的颜料在大地上凝固，形成一块块土黄色的山脉与丘陵沟壑。第六野战师长长的车队穿行其中，看起来就像是一对正要去搬运食物的蚂蚁，一辆挨着一辆，连绵很远。然而就在他们将要穿过秀水岭的时候，忽然有上千名敌军从荒野上包围过来。敌人是徒步前进，可他们的速度却远超常人，而且每个人脸上都亮起了银色的血管纹路。任小素带着庆枕他们撤退时，罗兰就敏锐地发现纳米战士的数量少了1000，而这失踪的1000连同王室的特种部队早早便渗透到了这里。王运和 P5092 是根据最佳作战地点选择战场，既然是最佳，那么人工智能自然而然也能计算到他们会选择这里。人工智能筹谋太久了，以至于他不光保留了庆氏的纳米战士编制，还又将王室的特种化部队也都转化成了纳米战士，并且将王室军队里的40毫米口径榴弹炮也都调配给这些特种部队使用。这支全部由纳米战士组成的部队具备着极强的机动性，还拥有着强悍的正面作战能力。一个个披着黄色伪装披风的纳米战士快速朝着车队的去路包围过去，他们之间没有交流，始终沉默。此时这片山区头顶的所有卫星都正在渐渐远离。按道理说，当卫星的交互信号减弱时，零对他们的控制也将减弱，可事实上这支部队仍然目标极其明确，并没有因为卫星远离而丧失控制。 P5092 对此曾有一个猜测，他的猜测是当信号衰弱时， 这支部队成为了一支孤立的编制。纳米机器人控制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在潜意识中根植着零的既定计划。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虽然没了零的直接操控，但心里仍然有着某个执念，这个执念促使他们去完成目标。然后当卫星重新回到头顶之后，这些人的执行数据将会重新上传，回归人工智能的控制。当然，这一切都只是 P5092 的猜测而已。有一点，其实庆枕说得很对，人工智能如今的手段可能已经是他们难以猜测的了。这支精锐的纳米部队在靠近车队后，并没有选择正面冲突，而是干脆果断地使用了悬挂式榴弹炮，直接轰击那数百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榴弹炮没有子弹那样精准，因为它没有子弹经过膛线时形成的强大旋转力，所以一般部队是尽量避免400米极限射程使用榴弹炮的。但是这支精锐部队却不同，他们哪怕在380米的距离也能精确击中行驶中的车辆。一切弹道都好像是计算好了似的，精准到让人害怕。这将近1500名纳米战士游走于荒野之上，就像是一个个机器人一样分工明确。只是短短的两分钟时间，便摧毁了第六野战师过半的车辆。一辆辆车化作火球，山脉里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修罗战场，轰击声、爆炸声不绝于耳。山路是狭窄的，仅容一辆卡车通过而已。这些纳米战士出手的位置也很有讲究，他们分散在山路的前方与后方，分别摧毁了车队的头部和尾部。这个时候，夹在中间的车辆根本动弹不得，只能停车挨打。而且山地处于低凹的地势，两侧丘陵山脊上的纳米战士可以随心所欲地居高临下火力压制。然而就在此时，纳米部队似乎发现不对劲了，那一辆辆车上竟是只有司机，车斗里却空无一人。纳米部队当即想要借助地形撤退，可当他们转身时，却发现身后是不知何时包围过来的第六野战师。此时的第六野战师分成四支作战序列，一支由骑士带领突破，一支由22名 T5 战士带领突破。他们就像是两柄尖刀似的，直直刺向纳米部队。纳米战士的身体素质很强大，但他们就算在五分钟纳米机器人全盛时期，也不过是 T3 水平。而第六野战师最不缺的就是强大的个体。原火种部队的士兵也同样是一台台训练多年的战争机器。仅仅十分钟时间，这两支尖刀连便将纳米部队的阵型撕裂，逼得纳米战士只能小范围抱团作战。整场战争快速进入一面倒的局势。另外两支，一支由季子昂、王月、张小满带队包围侧翼，最后一支拱卫着 P5092 进行全局指挥。只见季子昂掀起土浪来掩护部队前进，这种移动式防御掩体在游击战中简直像是开了挂一样。以往的战争里，步兵向来是以坦克作为移动防御工事的，现代战争中步兵作战体系都是围绕着装甲车、坦克车来展开。现在这个山区的地形谁也没法把装甲部队开进来，于是季子昂这推进防御掩体的手段就成了敌人的噩梦。这是 P5092 为这支纳米战士准备的绝境，他不打算放任何一个纳米战士离开这里。有这么一支人工智能精锐在西北后方，万一他们自杀式的摧毁西北生命补给线，那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P5092 不可能放任他们对西北造成威胁。 P5092 很确定后方已经有一支部队趁着他们组织撤离的功夫渗透到了后方，这一次游击战的第一个目标也正是这支渗透部队。事实上连任小素接应庆枕时的机警都是他提醒所致， P5092 自己怎么可能如此大意的让别人埋伏自己？那些车辆不过是诱饵而已。不过 这次使用诱饵的代价有些巨大。 P5092 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但人工智能的微操能力实在太精准了。那些纳米战士配备榴弹发射器，轻而易举地远程摧毁了大半车辆。 P5092 意识到，与这种部队作战需要，不是必须抛弃自己过往的战斗经验，因为这次的敌人比自己以前遇到过的都要强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巡夜雨始终站在 P5092 的身边，将所有纳米战士的动向汇报给 P5092。 不得不说，人形自走雷达巡夜雨的作用比想象中还要大一些。第六野战师就是依靠它才找到了这支纳米部队，并且在最合适的地理位置引诱对方进入战斗，从而一举歼灭。纳米部队没了天上的眼睛，可第六野战师却像是未卜先知似的。恐怕零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迫打一场信息不对称的战役，而弱势的一方竟是他。一个多小时后，第六野战师以最小的伤亡代价，取得了这场小范围战争的胜利。张小满等人喜气洋洋地说道： 人工智能也不过如此嘛，没什么好怕的。 只是这时候，张小满忽然发现 P5092 依旧愁眉紧锁的。 哎，我说，咱们这不是刚打了胜仗吗？你干嘛皱着眉头，好像大家欠你钱似的。 P5092 摇了摇头。 虽然我们赢了，但这人工智能或许也没输。 有一方赢就有一方输，怎么在你嘴里就神神叨叨的？ 下棋便有换子一说，输赢是一件很长远的事情，只谋当下是不行的。王韵，如果是你，你能不能远距离看出卡车上有没有人的痕迹？ 如果留心观察的话，应该是可以的。车子上满载士兵的时候，汽车悬挂和底盘高度都有很大的不同。我记得空车是什么样，满载是什么样，自然能分辨。你是说人工智能其实知道车上没人？ 嗯。 万一他没有注意到呢？ 不要心存侥幸，人工智能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所以他一开始就知道车上没人。 那他为什么还会中这个陷阱？ 他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摧毁我们的车辆。 游击战里机动性便是一切。如果你想打游击战，才刚打了一枪，结果就被敌人给追上来，那这就不叫游击战，叫送死。所以 P5092 不允许西北后方有一支精锐部队来进行干扰，人工智能也同样不允许第六野战师在他的后方游曳。于是他以纳米部队为代价，直接摧毁了第六野战师大部分车辆。一开始 P5092 也没想到这一点，当张小满汇报说敌人真傻，都死到临头了还要炸咱们的空车。直到这一刻， P5092 才明白，这场战争其实只是双方互换筹码而已，不存在大获全胜的说法。 对方处心积虑地毁掉车辆，说明只要我们没了车，继续打游击就跟送死没有太大区别了，对方一定后手等着我们。 那就撤退到后方吧，反正这已经算是出战告捷了。 不行，我们追求的是最终的胜利，怎么能因为一时的胜利而沾沾自喜？游击战必须继续打，两天时间，就算第六野战师全军覆没，也要给后方拖住。 张小满、王韵等人都愣住了，难道 P5092 是要带大家去送死吗？然而就在此时， 黑虎出列。 到， 我命令你半个小时之内将原火种部队作战序列整编完毕，剩下的游击战将由你作为最高指挥官进行敌方的侧翼骚扰。 记住，你要给后方争取两天时间。 是，保证完成任务，一定为后方争取两天时间。 没了车子，但是第六野战师还有人，而且是强大的个体。原火种作战序列的基因战士，一个个都拥有常人两倍以上的体质，这还是最差的士兵。所以，就算没了车辆，火种作战序列的战士们依然可以打游击战。只不过，第六野战师其他普通士兵就不行了，带着他们打游击战反而是拖累，大家的身体素质无法承受长途奔袭与撤退。 等等，你这不是送他们去死吗？你怎么自己不去啊？偏让他们去。 P5092 看了张小满一眼。 我是第六野战师最高指挥官，我所说的每句话各位都只需要服从，不需要质疑。 张小满闭嘴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在军中必须给予对方最高的尊重。 原火种作战序列的士兵已经没什么家人了，就算死去也不会有太多家庭承受苦难。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火种士兵接受了基因改造后，寿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些影响。你们听说过吧？第五的最长寿命就是40岁。所以相比生命的质量而言，他们却更符合价值。 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没想到 P5092 竟然是从生命的长短来衡量价值的。然而P5092 似乎没有察觉到大家心情的异样。 而且接受过基因改造的战士生育能力也受到了影响，这场浩劫之后，人类需要苟延残喘的时间，也需要休养生息。如果死的人太多，最后活下来的偏偏是基因战士，那人类跟灭绝也没有太大区别了。所以牺牲本该就由他们来做，他们这一生都只为人类火种存续而战斗。 张小满哑口无言，他面对 P5092 此时的绝对理智与冷静，竟是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只觉得自己心里堵得慌。难道 P5092 做这种决定的时候就不会心痛吗？难道如此干脆利落的让下属做出牺牲就不会心中有愧吗？大家是兄弟啊，明明就该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才对。不光是张小满这样想，几乎所有人都是如此，除了黑狐。黑狐身穿黑色的西北军军装，他坦诚笑道， P5092 长官说的没有问题，我们这一生的信念便是如此，为此牺牲并不会觉得遗憾。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该以战争胜利为目标，而不是意气用事。 张小满呆呆地看着黑狐，那可是死亡啊。要知道这一次黑狐身边没有王允，没有巡夜雨，没有祭祀昂了，就算火种作战序列的身体素质再强大，也要面对可怕的人工智能。那数百万的敌军不是你身体素质强大就一定能跑掉的。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时候去策御骚扰林掌控的人潮是必死无疑的结局，生还的几率恐怕比中一张彩票的概率还小。这时候 P5092 看着黑狐认真问道， 你还记得我面试你时问你的问题吗？ 黑狐愣了一下，转而笑得灿烂起来。 哼，记得。 那天下午 P5092 坐在黑暗的155办公室里，阳光只能从厚重窗帘的极小缝隙中透出微弱的光芒。 如果让你回到那次演习去面对881阵地，你还会冲上去送死吗？ 会。 记住你今天的选择。 所以从那天开始，黑虎便做好了所有准备。他从155办公室出来以后，去了军校的操场食堂，还回了一趟壁垒，将他曾经生活过的一切都记在心里，然后等待着。 这就是火种的宿命，哪怕火种内部曾经出现过分歧，但宿命就是宿命。 黑狐整编好火种作战序列之后便离开了， 而 P5092 则带着第六野战师剩余士兵向后方徒步转移。 P5092 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一言不发。张小满在后面看着 P5092 的背影，终于忍不住了，他冲上前去低声质问， 难道火种交给你的就是如此冷血地对待自己的士兵吗？ 然而下一秒，张小满愣住了。 P5092 回头看他时，张小满只看到对方满脸的泪水。 不然你以为战争是什么？ 这是 P5092 第二次问张小满这个问题了，就像是在问他自己。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张小满这一辈子当兵当了10多年，但实质上最高职务也不过是一个连长。虽然后来火箭式的提拔成了第六野战旅的旅长，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是给任小素安排一个熟悉的人而已。他仔细算了算自己当营长当团长的时间，加起来好像都不到半年，然后就又成了旅长。西北军扩充编制的速度太快了，掌控的壁垒翻了几十倍，以至于所有人都赶鸭子上架，连原先的前锋营营长都已经成了第三师的师长。周应龙好几次去跟张景林说自己当师长实在有点吃力，但按照张景林的话讲，就是谁也不是生下来就学会当师长的，你只有到了那个位置上才学得会。这种火箭式提拔当然会留下一些隐患，相比火种部队、庆氏部队、王氏部队来说，西北军缺乏一些底蕴，所以逢大战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可是张景林倒是想稳扎稳打，但是这个时代并不会等待他们。以前张小满在尖刀连是什么样的？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总共也就180人，每个人都是兄弟。尖刀连打仗的时候，大家的口号都是不抛弃不放弃，一个都不能少。虽然大家都知道战争会死人，可谁都抱着一个都不能死的初衷。不仅尖刀连如此，连前锋营也是如此，第三师更是如此。西北以前打仗靠的是什么才会被人称为沙胚？是因为178要塞装备精良吗？发展军工也不过是近20年的事情。更早的时候大家穷得叮当响，天天怕巫师们来入侵。是因为178要塞的指挥官们特别优秀吗？张景林出身不过是一个医务兵，那一届一届的司令员里甚至还有炊事班出身的。似乎在西北服众从来都不需要自己有多强，任小素才是历届司令候选者里的另类。张景林不少次承认他的指挥才能从来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大家愿意让他当司令也是因为他处事公允，宅心仁厚。当初张景林一个医务兵硬是在战场上救回了100多名战友，但凡有一口气的战友他都给救回来了。那场战争里张景林双手磨的全是血泡，脚下磨的都是水泡。当其他医务人员来检查他的伤势时都震惊了，这是张景林的人格魅力而不是能力。那时候178要塞的日子很苦，也只守着一座要塞，每一名士兵都格外珍贵。如果有人杀了178要塞的人，他们会发了疯一样的报复。在战场里大家要么一起生，要么一起死。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抛弃不放弃六个字像是成了大家骨子里的东西。只有紧紧抱成一团，大家才能在这乱世中生存下去。张小满并未真正成为一个指挥官，第六野战师也轮不到他来指挥。所以当 P5092 如此冷静地决定战友生死的时候，他有点接受不了。就连任小素也曾对 P5092 说过，西北军和火种部队 其实是不一样的。但也正因此，西北军所在的地方才会更有人情味，西北军也不是冷冰冰的战争机器，这是一支以守护为信念的部队。所以就算张小满知道 P5092 这是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从情感上也很难接受。不过很难接受他也必须要服从。而且当他看到 P5092 的泪水时便明白，原来这个看似冷酷的战争机器其实也有着正常人的情感。难怪任小素会对 P5092 说，不要一个人背负太多。这每一次冷酷的决定对 P5092 本身来说就是一次内心深处的折磨。张小满看着 P5092， 之前质疑你的那些话是我说错了，如果这场战争有一天也需要我去死，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P5092 沉默了一下， 你没有送死的价值，不然我可能早就送你去死了。 张小满都有点无语了。144号避雷以西500公里的地方已经构建起庞大的防线，防线延绵上百公里，数十个防御支撑点绵密地形成了一张大网，等待着敌人靠近。这里有数十万人正在忙碌着，不仅仅是西北军战士，还有支援参与防线建设的青壮年男性，他们在这里做着最初级的工作，可能是搬砖，可能是挖泥，可能是扛沙袋。防线南方一处防御阵地外正有一架蒸汽列车快速靠近，西北军的守军将士远远看到蒸汽列车时便欢呼起来， 少帅啊，那是少帅的蒸汽列车。 待到蒸汽列车靠近后，好多从未见过这庞然大物的士兵都好奇打量着。这条防线后方便是西北军的总指挥部，所以这里的哨卡要相对严格一些，所有进入人员都必须接受电击来确保身上没有携带纳米机器人。当然还有数十个防御阵地也在进行此类工作，以防动静太大太特殊导致人工智能发现总指挥部的所在。进入防御阵地时，负责电击检查纳米机器人的士兵有些为难，因为许蛮、庆振、罗兰、周琦四人的身份有些特殊，所以大家不知道该不该电他们。结果还是庆振主动要求， 给我们电一下吧，我就是个普通人，自己也没法确定是否携带了纳米机器人。他们三个虽然是超凡者，但现在没有证据表明超凡者不会中招。 说完庆振便走进检查帐篷里脱掉了上衣，任由护士将导电壶涂在自己的胸口上，然后接受电击。罗兰等人一看连庆振都主动接受检查了，只好一并跟上。 咱们这身份来了西北以后就应该摆摆谱啊，结果现在弄得先被电击一下，等会儿谈判的时候说话声音都小了。 庆振接受电击后短暂地恢复了一下， 我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谈判，谈判是双方有利益基础的前提下讨论如何瓜分利益，但我们现在不是要瓜分什么，而是要保证人类文明能够得以生存。 可打完这场仗以后就算赢了其实也没了， 能刚好在西北种种花养养草不好吗？ 许蛮他们都愣了一下，或许这才是庆振追求的结局。这期间没有人要求任小素也接受一下电击什么的。周琦对检查人员问道， 你怎么不电你们少帅一下子啊？他也可能被纳米机器人给控制了呀，你们就这么放心他吗？这些仪器还是我们庆氏送到西北的呢。 周琦这话说的没错，庆氏是最先发现克制体内纳米机器人方法的，这方法虽然没法大规模使用，但在重要防守地点使用确实效率很高，起码可以保证基地内没有人工智能的眼线。当时庆氏一连给西北赠送了上百套设备，导电壶都是论吨算的。不得不说庆振确实把准备工作做到了前面。负责涂导电壶的护士瞥了周琦一眼怼了回去， 司令说了，要是连少帅都能被控制， 那就等着毁灭好了，不用反抗了。怎么，你对我们少帅有意见？ 周琦赶紧闭嘴了，哪怕他成了半神，也不敢对任小素有啥意见。毕竟周莹雪早就成为半神了，不也老老实实的当着丫鬟的吗？在很多人眼里，周莹雪就像是一个衡量标准，你只要没周莹雪厉害，就得在任小素面前老老实实的。不过任小素也主动脱下了上衣。 也给我来一下吧，不用搞特殊。 护士眼睛一下子就直了。 我这里导电户不够了，少帅你稍等一下，我去拿。 说着护士快速地跑了出去，两分钟之后才抱着新的导电户回来，只是他身后竟然还跟着十多名护士。说什么拿导电壶都是假的，其实去喊小伙伴一起围观少帅的身材才是真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电击结束，王峰源已经在帐篷外面等候了。 各位随我一起去指挥营帐吧，西北军的高级将领都在那里等着开会了。 进了指挥营帐，只见张景林坐在长桌的尽头，而桌子上摆放着一台电话，已经处于通话状态了。张景林起身对庆振笑道： 抱歉，各位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不能亲自来参会，只能进行简陋的电话会议。这是以防人工智能知悉总指挥部的位置，把我们给一锅端掉。这些电话线路都由专人看护着，全都是铺了电话专线的，人工智能应该没办法窃听。 能够理解，现在这情况多小心都不算错。 张景林见庆振不介意，便对任小素指着自己左边的位置： 小素，你来坐我旁边吧。 这时电话里面那些分散在各个阵地上的高级将领一听任小素也来了，赶忙一个个发声： 少帅好， 少帅好， 少帅好，少帅，我是老周啊，周应龙，你对我还有印象吗？ 少帅身体可健朗，少帅，你吃饭了吗？ 罗兰和周琦等人一阵无语，这简直就是大型彩虹屁现场啊！他们都没想到，任小素在西北的声望竟然已经高到这种程度了。张景林还在呢，大家就毫不掩饰地开始拍少帅马屁。一般在财团里，就算已经确定了下一任家主的继承人，大家在现任家主面前也会稍微克制一点，提前站队的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继承人是有可能被换掉的。不过西北好像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氛围似乎完全不同。 行了，拍马屁这种事情你们等他接手了我的职位再拍也不迟，现在说正事。 话音一落，电话里有人忽然捏着嗓子说道： 呀，司令吃醋了。 桌上电话太多了，大家竟一时分辨不出来刚才那话到底是谁说的。紧接着所有人轰然大笑起来。庆振忽然对罗兰笑道： 我倒是挺喜欢这里的。 我也觉得挺不错的。 张景林也不生气： 好了好了，开始说正事。 总指挥部中安静下来，所有作战参谋都自觉地走出了指挥营帐，这种会议他们是不能参加的。 小苏，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疑惑，各位将领的心中也一定有很多的疑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敌人好像已经强大到难以抗衡了，上千万的数量，在对方吸纳了西南的人口之后将会更加的庞大。我西北军不过才扩编到30多万，这30多万将士该如何去打上千万精锐敌军呢？我想所有人都会有疑惑吧。 是的， 但现在依然不能说最后的计划。这个计划从1年之前开始，情况虽然出现了特别大的变化，但那时候 我与张司令制定的计划依然是能够派上用场的。 任小素看了庆振一眼，难怪张景林要求他去接庆振回来，原来这俩人一年前便有了一个机密的计划。 请各位不要介意我隐瞒，这一年时间里我深居简行，每天都要克制与外界对话的欲望，都只是为了隐藏这个计划。他之所以能够有用，也正是因为他不为人知。接下来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海量的伤亡，每天都会面对巨大的悲痛，但这次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获得胜利。在这里我恳请诸位再给我争取九天时间，我需要九天之后178要塞依然屹立着。 庆振依然没说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但他已经明确告知西北军该怎么做了。最后的九天，倒计时开始了，倒计时第九天。当任小素知道这场战争只剩下九天之后，反而没有了丝毫的忐忑。不管九天之后成功或者失败，不管未来人类文明是否能够延续，九天之后便会有一个答案了。而他需要做的便仅仅是和大家一起撑过这九天。任小素开始巡视各个防线，他愕然发现这里的大量平民竟然不是从东边四座壁垒逃过来的难民，而是178要塞的居民。此时不光是东边四座壁垒，连剩余的九座壁垒也开始一同朝着178要塞后方撤退了，因为庆氏部队溃败了。原本如果只是面对西北这一方的敌人，这防线或许还足够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再加上从庆氏过来的汹涌人潮，恐怕这防线也很难阻挡敌人的脚步。所以178要塞以外的所有壁垒居民都开始撤离了。然而就在所有人撤离的时候，178要塞的居民居然主动来到前线帮助西北军修筑防线。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竟然还能在这些178要塞居民身上看到一种优越感，似乎他们愿意与西北军共存亡是一种荣耀似的，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敢做。当然这本身也是因为西北军风气所致，在178要塞那个地方，军人便是要塞的守护者，大家都知道这些人为了守护自己付出过什么。任小素看到那些178要塞居民干完活之后坐在食堂吃饭，与其他居民聊天时脸上竟然还都洋溢着笑容，一点都不害怕似的。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第一波难民抵达防线后，这些178要塞的居民竟然主动上去协助西北军，组织这些难民在防线后面简单的休息，然后继续撤离。然后178要塞居民还会安慰难民，西北一家亲，去了178要塞以后大家还是一家人，不要怕，等西北军打了胜仗咱再一起把家抢回来。这些178要塞居民俨然是一副心理辅导师的角色，而那些原本有些仓皇的难民们被疏导之后还真的镇定了许多。不过难民们就问了，西北真的能打赢吗？如果能打赢的话干嘛还要撤退呢？虽然大家对西北军有点信心，但逃亡路上总归会生出许多忐忑的心情。结果178要塞的居民就说， 你看西北军跟巫师打了这么多年不也没事吗？而且现在又有少帅他们一大票的超凡者，这会能输？你告诉我这怎么说？ 这俩反问直接给难民们问懵了。这么一说大家感觉西北军确实能赢，虽然不知道是以什么方式赢，但赢就完事儿了。待到第一批难民们镇定下来之后，再后来赶到的难民们就更稳当了。不知不觉间，难民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反而是最先解决的。而且当天晚上就有难民中的一些年轻人一起商量着什么，然后集体跑去找负责防线建设的军官说，我们也要参与防线建设。军官摇摇头回答的也很直接，别在这添乱了啊，人够了。年轻人们当时就不乐意了，他指着那些178要塞居民说道，那凭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可以？ 军官当时就纳闷了，这是什么好事吗？怎么还争着抢着要干呢？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竟然还惊动了张景林。最终张景林决定设置一个门槛，只要年龄在18岁到28岁之间的男性青年都可以报名参加防线建设，但有一点，必须服从指挥，而且不能一时兴起过来干活，第二天觉得累了就跑了，要干就坚持到底。这下年轻人们才不闹了，虽然荒诞了一点，但说到底是好事。如今西北防线并不稳固，不然也就不需要第六野战师拖延时间了，所以这条战线的修筑也确实需要大量的人力。当天晚上开作战会议，任小素坐在张景林左手边，听着各个将领汇报着防线修筑的进度。待到王丰元汇报时，他提出了一个疑点。 按照我们计算的敌军行军速度，今天应该就会抵达219哨所位置，但是那边并没有发现敌情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拖慢了他们的进程。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担心这人工智能又在蓄谋什么计策，所以打算派周应龙手里的前锋营去做远距离侦查，虽然很危险，但是掌握情报是有必要的。 然而就在此时，外面有作战参谋汇报，张虎胜长官带着最后一批难民抵达防线了，并且有重要的事情汇报。任小素问作战参谋， 第六野战师呢？没有一起抵达吗？ 报告少帅，没有。 任小素心里顿时一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防务。眼瞅着大忽悠风尘仆仆地跑进了指挥营长， 都有谁跟你一起过来了？ 有萧景姑娘、周莹雪姑娘和王富贵他们。第六野战师在 P5092 的带领下去骚扰敌军了，他说这条防线需要再拖两天才能完成，所以第六野战师要再给后方争取两天时间，而且他判断人工智能那边有一支部队渗透到了后方，很可能是曾经在左云山出现的纳米部队，他要把这支部队解决掉。 任小素的拳头一下子就捏紧了。指挥营帐里所有听着大忽悠汇报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第六野战师不过才4万多人，就算原火种部队的战斗素养高，就算有 P5092 这样的指挥天才，就算第六野战师拥有最多的超凡者，但以一个师的兵力拖住敌军一天时间，也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而 P5092 的目标是拖住两天。不管这第六野战师是如何做到的，所有人都必须佩服。左云山一战、巫师国度一战之后，第六野战师已经成为了西北军内第一强军，其他作战序列提起这支部队来都只能感慨。张景林看着任小素感慨， 哎呀，你真的帮西北拐回来了不少人才啊。 他这么说是因为 P5092 单单只看过防务报告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后方的状况，而且还精准地猜到了任小素会遇到什么埋伏，以及人工智能渗透到后方的精锐。这种人才是西北一直不曾有的。说实话，西北军打仗一直靠的都是血气，虽然张景林指挥才能出众，但称其为一代名将还差了一些。但 P5092 和庆枕这样的人不同，他们天生为战争而生。然而庆枕更加擅长的是未雨绸缪的大局观，让他看防务报告就能想到后方需要多少时间，庆枕也做不到。所以单论某场战争的角度，如果把庆枕、 P5092、 王胜之、张景林放在同一个战场上，带领着同样的部队，最后胜利的可能是 P5092。 你去接应一下 P5092 吧，如果他能生还，这整条防线都由他来接手其实更合适。 我这就去。 结果这时王丰源说道， 哎，不用去了，219哨所那边刚传回了消息， T5092 正带着第六野战士的一部分人向防线撤退，预计明天就能抵达。 各单位都加紧自己防御阵地的建设，这防御阵地必须能够拖住敌军五天以上的时间，我们不能让第六野战师的努力白费。另外，西北防务将暂时由 P5092 接管，希望各位积极配合。 一般情况下，要一个外人接管防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然而这种事情在西北军内只需要张景林一句话而已。至于 P5092 能否胜任，他早就证明过自己了。倒计时第八天，西北的荒野像是突然变成了一片深邃的海，海水给人的印象是蔚蓝的，大多数人看到的海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然而当海水危险起来的时候，就不再是蓝色了，而是浓重的黑色，里面可能出现各种未知的恐怖。那荒野上的深山就像是从未被探索过的海沟，充满了危险。一眼望过去，看不到海底与尽头，所有人都只感觉到一阵恐惧。黑狐带领第六野战师的火种作战序列正在进行短暂休整，他们刚刚在南方的一个垭口摆脱了一支人工智能的追兵。游击战最重要的便是信息情报，所以许克跟随 P5092 他们离开前，便给黑狐再次计算了一下人工智能卫星离开的时间。可惜的是，自打上次 P5092 给人工智能设伏之后，卫星交叉轨道后出现视野盲区的机会越来越少，需要再等十来天才会再次出现之前那种机会。不过大的机会没有，小的机会却还是有一些的。昨天黑狐便是趁着卫星盲区的3个小时突然奔袭了敌军后方的火炮部队，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痛快3个小时，剩下的21个小时就全都用来逃跑了。没有办法，黑狐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能碰巧遇到对方的火炮部队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虽然他们也没能把敌军的火炮部队给打掉，但第六野战师如今的任务就是拖时间啊。只要敌军来追击，就是一个好的结果。逃亡的21个小时里，火种战士们不眠不休地东躲西藏，熬到所有人筋疲力竭，才终于逃出对方的包围圈。不过黑狐倒是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追兵竟然也是要休息的。第一批追兵在追逐他们13个小时之后，竟然倒头开始睡觉休整，然后另外一支部队继续追击。似乎对方在避免长时间疲惫。黑狐坐在土丘上，一边打量着周围，一边嘀咕道， 难道是长时间不休息会导致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下降，所以他要保护好他的服务器？ 长官，他直接当着我们的面上追兵睡觉，这分明就是看不起我们呀，当时咱们就应该直接架迫击炮轰了烟的。 黑狐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与泥土， 哎，算了吧，能逃过一劫就是很不错的局面了，鬼知道是不是什么陷阱。对了，我一直想问你们来着， P5092 长官派咱们来执行几乎是必死的任务，你们会有怨言吗？ 黑狐身边的火种士兵们都沉默了一下。一名 T5 战士一边吃着压缩饼干一边说道， 说心里没有怨言肯定是假的呀，虽然大家的寿命可能只有40岁，但能有10多年能活呢，是不是？从小就被教育成这样了，但真轮到自己去牺牲的时候啊，总归会有点难以接受。 以你们这身体素质，想跑的话我也追不上，毕竟我的实力也就 T3。 哼，你都说了你只有 T3， 我们要是跑了谁他妈保护你呢？ 不是谁生来就应该被当作战争机器。有时候大家回忆起自己的人生会想，如果时间能够重来，大概自己会希望是另外一种人生吧。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如果。 P5092 用那么平静的语气说，反正大家也活不过40岁，而且还几乎全都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你的价值不如那些普通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心里肯定会有些不舒服的。 其实我跟在他身边更久，在我记忆里他还做过更加残酷的选择，但是每次战争胜利之后，他都会独自坐在指挥营帐里面，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悲伤。当所有人都在欢呼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黑狐，战争并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哪怕我们赢了。从那一刻我就知道，其实他并不快乐。 这个时代就是逼着一些人去做并不喜欢却又很擅长的事情，任小素如此，庆枕如此，张景林如此， P5092 也是如此。像是冥冥中这个时代在挑选他们，他们没法挑选生在哪个时代。黑狐一旁的 T5 战士笑了笑， 哼，长官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其实 P5 长官啊也不想这样的。哎，还有没有 P5092 长官的八卦啊，再讲讲呗。 这群人事实上在战争以外的时间里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会有心仪的好看姑娘，也会对八卦的事情十分热衷。 还真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还在军校的时候被 P5092 长官面试了，然后他就明确地告诉我将要被调去第三师。我就跟老师打听 P5092 长官这个人，想要知道传闻到底靠不靠谱，结果我的老师当年也教过他，老师跟我说 P5092 长官是有 T4 基因的，要直接去军营的。他那时候不想杀人，于是就努力学习考进了军校当文职，慢慢熬成了指挥序列，然后老师就无情地摧毁了他的幻想，告诉他当指挥官就是要用脑子去杀更多的人。太惨了。 火种战士们听到这话以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试图想象还是少年的 P5092， 想象着对方听到这个噩耗时内心的挣扎，忽然就觉得很有意思。这时候负责侦查戒严的火种士兵传回消息，人工智能控制的部队悄无声息地抄到了他们前方，人数非常多。一时间前一刻的欢声笑语便都没有了，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撤退到防线的最后一个选择已经没有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